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这样一天一天的过着，四季轮换着。今天的光照非常强烈，我的朋友说简直是晒化了。但是我们不妨想想那些海岛上的人是怎么过的，光照强烈，还有椰林海风，最重要的还有那种漫无际的大海啊。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今天是周三，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一开始我们先听可以让我们思绪出跳的音乐，一会儿再进入我们的大屏幕时间。就像金土地说的，签个到，生活有音乐真好。吴雪迪说了，蓝天白云，气温热情似火。测了一下地面的阳台的温度，竟然高达50摄氏度。所以大家如果在户外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呢。还是听音乐，让我们图个心凉吧。会飞的老马说了，虽然时值酷暑， 但是坐在空调房里喝着茶，听着小月老师主持的音乐节目，倍感幸福。退休的生活真好。是啊，现在人们的理念都不一样了。在以前的人们非常不喜欢工作结束退休，但是其实我是觉得新的生活刚刚开始啊，那么惬意，那么美好。而且其实在今天测量老年的标准也不同，所以不妨音乐让我们远走高飞吧。无论是从小到大的年龄，音乐都不可以阻止我们在产生各种的想象，是吧？音乐无年龄，音乐无国界。说了认真的聆听节目当中，今天的电影音乐专辑会有哪些曲目呢？认真聆听当中，哎，一开始就给大家带来一点惊悚的音乐了。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电影《惊魂记》，是环球宇宙公司出品的惊悚片。是的，音乐，电影音乐有不同的类型。之前我们听到了很多的经典的、优美的一些旋律，美好的感觉。而这里则是有着惊悚的感觉。这是当年由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执导，安东尼·伯金斯还有珍妮特·利等主演。影片讲述了玛丽莲在浴室中被精神分裂狂人杀死之后，玛丽莲的姐姐和男友加入了警方的调查，在逐步的侦查下终于揭露了杀人狂真相的故事。所以音乐你听，小提琴还有弦乐可以发出这样的声响。好了，不吓大家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部具有着沙漠史诗的影片《出埃及记》。 行。 你感受到这恢宏的音乐了吗？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出埃及记》当中的音乐。原来这部电影呢，是在1960年的被誉为是史诗的巨作。后来呢，作曲家威杰克·齐拉尔，关于威切和齐拉尔，不少在古典流行他的音乐中给大家播过，并不是他来创作的《出埃及记》的音乐，而是他这场曲子呢改编成了管弦乐交响曲，因为其恢宏的气势和震撼人心的张力而闻名于世。出埃及记最早可以追溯到宗教，后来呢在电影当中呢讲述的是一个史诗电影，以色列建国的辛酸历史，气势非常的宏大雄壮，也很有悲壮的历史感。其实这首曲子还有歌词也被改编成歌曲，在影片当中歌词是这样的：这是我的土地，神赐予我这片土地，赐予我这片勇敢的金色的土地。晨光从山边出现，我能看到孩子们的自由嬉戏，所以执起我的手，并在这土地上与我同行。所以我们听到在这首曲子当中就有这样的史诗感，还有那种异国的情调，沙漠外景，还有一些宗教的气息，所以这首曲子本身也很综合，感受它的伟大。是壮阔的，好像经历过了苦难，晨光从山边出现的感觉。 不知道这首曲子大家是否熟悉呢？经常会在古典流行播放过，更重要的是曾出现过我国某电视大奖赛，使用过央视的青歌赛，是吧？用的是人家的，其实是西部片的音乐。这部呢叫做《七侠荡寇志》的主题，作曲者我想说说，好好说说这首曲子，埃尔默·伯恩斯坦，他呢又叫伯恩斯坦，没错。说到伯恩斯坦，有两位非常有名，在美国电影界呢，埃尔默·伯恩斯坦为西部的伯恩斯坦。而住在纽约的另一位作曲家同时也是指挥家是伯纳德·伯恩斯坦，叫做东部的伯恩斯坦。那西部的伯恩斯坦，埃尔默·伯恩斯坦呢，作为卓有声望的电影作曲家，他曾经待过很多的作品，而且还担任过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第一副主席兼音乐部的主席，还担任过美国作曲作词家工会的主席。而说到这首作品，在1960年，好莱坞根据黑泽明的不朽经典《七武士》改编成了一部叫做《七侠荡寇志》的西部片，中文译作《七侠荡寇志》，或者叫做《荒原七人》《绚丽七雄》。其中的主题曲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位电影配乐大师埃尔默·伯恩斯坦来创作的。主题曲呢，成为了电影的点睛之笔，后来呢被收录为某香烟广告的主题曲，因此呢这首曲子也叫做这个广告的进行曲。那音乐的前半段呢可以说是斗志昂扬，后面的中间的这一段呢还有那种一向的豪气。那我们再来感受一下这首作品，现在我好好的为大家介绍了它，你应该熟悉了。看到了，行驶在高速上，阳光灿烂，说就像行驶在高原的感觉。听着这首曲子一定很有气势吧。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听过了西部片那种扬沙的进行曲风格，接下来来听这首清爽的曲子，就叫做 A Summer Palace。一部同样是老电影的音乐，在海边发生的故事。A Summer Palace 并不是颐和园，但是我觉得它的名称，无论怎么样，什么样的名称叫这个，都有一种很美好的感觉，是吗？这里是古典也流行，在今天为你带来的是电影音乐。在上半时段的最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的资助项目，北京音乐广播强力打造的北京文化的新名片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活动马上要举行第九场公益活动了。古典音乐沙龙音乐的力量将在本周末6月30号和大家见面。6月30号，也就是本周六下午，我们将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音乐的力量主题音乐沙龙，主讲人呢是我们曾经北京音乐广播的老朋友嘉宾陈立先生，他将通过视听欣赏的形式为大家讲解一组不同的风格的音乐演奏与表演和这些音乐背后的故事。在今天节目之后呢，大概在4点钟左右，那乐友会呢会开启报名通道，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乐友会来报名。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先到这里，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十年一瞬，初心使然。魔法世家巨献薛之谦摩天大楼2018巡回演唱会北京站7月14日工人体育场，静待薛之谦。 绝华岛原生态海岛，吃海鲜游海岛，避暑桃花源消夏绝华岛，辽宁兴城绝华岛旅游清凉之旅等你来。 清凉一下，泼水节玩在雅鹿谷，雨林探索游在雅鹿谷，看民族表演不用到西双版纳，来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 消暑度假来镜之湖，体验高山滑水，看国际小丑和汪星人表演。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是演员李光洁，为你朗读杨庆祥的《春夜独饮不醉》。明月离得远，明天更在明月外，当我一口饮下萧条的春夜，有多少人独自走过，多少花独自开放。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大气透明度好，北风有利于增温，上午气温上升很快。10点30分，观象台的气温上升到了36.8度。午后部分地区气温将超过38度，又是一个高温炎热天，请大家减少外出。紫外线照射强度特别强，如果外出要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8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70%。下面是春意气象指数预报。

就算是我们的幕间曲吧，一首小海岛音乐。接下来回到我们的电影音乐当中，说到电影音乐，其实为电影而创作的音乐，它的演奏呢也通过热音技术与对白音响效果合成一条声带，随着电影的放映呢而被观众所感知。而在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播放的这些电影音乐呢也都是比较早期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也是让你觉得性格分裂的一段音乐。过去的一个当时好莱坞新派的警匪片的先锋之作，其实也是六七十年代的那时候的电影了，但是那时候却叫做先锋之作，尤其是音乐。这部影片呢描述的先说了这部影片的名字吧，叫做警网铁金刚。这个过去好像什么都叫做，有一种译法叫什么金刚啊什么的，包括007还有什么金枪人啊、断臂人啊等等，什么蛟龙七勇士啊，这些的译法很有意思。那说到这里，刚才我说的是一个警匪片，那当时呢描述的是一位忠心的旧金山的警探奉命保护一名将在出庭作证的黑手党分子，这人呢所提供的证据呢大大的有助于摧毁黑手党的重要组织，但是此人却被暗杀了。警探感到事态可疑，于是呢拼尽全力追杀凶手的底细。再说一句暴露年龄的话哈，我记得我们以前小时候看过像什么侦探马克欧，还有很多的侦探片，其实那时候六七十年代的侦探片的音乐都有很多的这种风格。这是1968年的电影，相信你听了这段音乐绝对不会感觉到热，是不是还有丝丝凉意呢？那时候的爵士乐队办的之后的一种电影音乐的风格，包括刚才我提到的像是以前亨利曼奇尼的很多电影啊，还有埃尔莫伯恩斯坦的电影啊，也有这样的风格。 刚才我还提到了像为蛟龙七勇士，也就是我们知道的刚才提到的阿尔莫伯恩斯坦，他也创作过其他的一些音乐，比方说这一首《金臂人》，也是这样的电影音乐风格。这正是谍战片。刚才有朋友猜到之前的那一部是007，其实之前那一部并不是，而这一部呢则是007之金枪人，或者叫做金臂人，1955年的电影了。1955年，你很难想象这部电影已经有这么久，这已经是几十年前的电影，要在过去已经算是经典了，甚至是往古典都靠了。而在我们听到了这么多在电影当代音乐的不同的时候，也许你也会想听到其他的不同的音乐。几段爵士乐代表的电影音乐，真的突然很想听到这一段，也是那个时代的，以前也都是给大家播放过。什么呢？华沙协奏曲。